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09章，我一谂到呢度，我就一护低身就向住胡须佬嘅肚啊撞过去。胡须佬啊，俾我撞到成个翻咗喺地下，我即刻举起啲猎枪，准备就杀死呢个眼前唔知道系人定系鬼只嘢。就系喺呢个同时，我条腰间突然间觉得一痛，好似系俾啲咩嘢咬咗一啖咁。我先谂起嗰只狼仔，我耷低个头一睇，嗰只狼仔就夹咗个头出嚟，但系佢身上居然啊冇晒狼皮，血淋淋咁一嚿肉，好鬼可怕。当时我是第一次经历啲咁样样嘅诡异情景，我只系以为自己系撞鬼，咁就真系唔使讲，已经够晒惊㗎啦。当即我就去捻嗰只狼仔条颈，嗰隻嘢俾我咁样捻啊捻到断气，最后关头竟然突然间喺我手度咬咗一啖，我只手啊即时飙晒血啦，瞬间我就觉得自己眼前系有啲花啦，再擘开眼嘅时候，边度有啲咩鬼怪啊？只见到个胡须佬啊，俾我撞低咗喺个地度，喺个地上边啊，嗷嗷声。而阿二黑同埋满子咧，就喺个大坑里边猛咁想啊爬出嚟。喺我手上仲捉住嗰只俾我碾死咗嘅狼仔，鼻哥就流住血，身体啊软奶奶咁俾佢滴住。我一睇，终于只手一揈，就将个尸体啊掉咗落地。大王啊走过嚟，系咁围住嗰只狼仔喺度哀叫，对住我啊狂吠。直到后嚟，我先知道原来啲骨香点着咗之后系可以等人哋发美梦。不过如果冇点着嘅骨香，因为阴气好重，就会俾人哋带嚟好多恐怖嘅幻觉，甚至乎会招惹一啲极其邪恶嘅嘢。我至今仲记得自己将一个顽强嘅生命系咁嘅鉴生碾死嘅场景，虽然错嘅唔系我，但系对于骨香，我就有一种好深嘅厌恶感。喺嗰次事发咗之后，大家都唔想再搞啲咩骨香啦，好快就引嚟咗大批嘅野狼。阿大王斗之啊全无，佢因为咧就围住嗰只狼仔嘅尸体系咁哀鸣。另外嘅两条猎狗就俾啲狼群吓到嘀嘀震，夹住条尾又系咁走咗去。我哋由于失去咗三条猎狗，剩低嘅只得系啲枪支。散弹枪呢，打一次就要填充一次弹药，冇咗猎狗嘅保护，真系威力大减。好快我哋就失去晒抵抗力，只能够狂奔。咁啊，喺呢个走佬嘅过程当中，胡须佬因为真系年纪大，最后都跑唔过啲狼群，就俾啲狼食咗。我哋三个年轻力壮嘅逃咗出嚟。唉，成个过程其实我都唔愿意再諗，因为呢啲系一段唔系太好嘅回忆。当地啲老乡知道咗狼哭沟嘅情况之后，再加上胡须佬啊俾啲狼群食咗，所以亦都冇再追究咩责任啦。不过从嗰次之后，我就再都唔想收山货啦。就系咁，我先开始做起其他方面嘅生意嚟。冇谂到事隔咁多年，而家竟然仲会接触到骨香。大家喺呢个寂静嘅墓室里边盯住嗰样嘢，我脑里边即刻就有两个问题出嚟。第一，呢啲骨香系从边度嚟嘅呢？第二，佢究竟有冇影响到我哋呢？换句话嚟讲，我哋睇到嘅鬼影会唔会是假象呢？一下子现实同埋假象就好似被画上咗一条模糊嘅界限。喺我回忆緊呢啲事情嘅时候，哑巴已经将骨香嘅效用呢就解说咗一次。一时之间所有嘅眼光都集中咗喺豆腐嘅身上。豆腐一睇就即刻惊惶失措，系咁捋捋你咁讲，真系唔关我事噶，我都唔知道点解会有呢啲嘢啫。最后豆腐系咁拿住自己嘅头发，系显得好暴躁。对于其他人嚟讲，豆腐嘅呢种讲法点样睇都好似唔系好靠谱。而家自己条颈上面多咗个嘢，本人点解可能会唔知道嘅呢？ 所有嘅人呢一刻嘅目光都带住怀疑，哑巴更加唔使讲啦，佢转手啊捻住一豆条颈，冷冷咁讲：你有乜嘢目的？一路讲一路，佢块面啊慢慢咁凑过去，恶狠狠咁啤住豆腐讲：你想害边个？豆腐啊被捻住条颈，视线啊落咗喺我身上，带住求救咁嘅意思。我啊从个回忆嗰度清醒过嚟，一下子我就揞把匕首出嚟，顶住哑巴条颈讲：佢系我嘅人，你将你只手攞开。哑巴就睇咗我一眼，忽然轻声咁冷笑咗一下，佢讲：唔放又点啊？任何危险嘅嘢，我都唔会就咁算数。讲话之间，佢只手突然间从豆腐条颈上面移开，转而向我捉过嚟。呢条友嘅速度好快，一下子就捉住咗我个膊头。一时之间，我就觉得一阵嘅剧痛，情急之下，手里面嘅匕首就向佢条颈割落去啦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哑巴就后退咗一步。我笑咗一笑，心知道呢个人都唔会傻到送死嘅。但系而家我哋嘅情况就真系唔系太好，几乎所有人嘅眼光都透住怀疑。林教授啊，皱咗一皱眉头，冇讲咩话。大家之间嘅距离亦都拉开咗，转而就分成咗两个阵营。我同阿豆腐，剩下啲人都全部同我哋企喺个对立面上边，形成咗一个半包围圈。我哋两个人嘅身后边系陪葬品嘅堆放室，再向后就系尸场噶啦，冇路可走。我啊苦笑咁问一问豆腐：，喂，你能唔能够再谂起啲咩嘢啊？豆腐呢个时候就好懊恼，系咁盯住个地面，眼啊系咁转。呢一个系佢思考同埋回忆时嘅经典动作。我啊知道佢喺度谂。过咗阵间之后，豆腐啊拗咗一拗头讲：，我真系唔知道、啊。我讲：我信你。墓室里面嘅气氛啊即时紧张起嚟。嗰三个扶丧人即刻举起支枪怼住我哋。林教授佢哋都面面相觑，但系又冇动作。就系喺呢个时候，顾文敏突然间拎起自己嘅装备包啊，跑到我同阿豆腐身边，神情凝重，对住林教授啲人讲：我信佢哋。我一听到，心头一热，忍唔住就讲：文敏。话讲咗出口之后，又唔知道点样再讲落去。顾文敏侧过个头，佢好靓嘅面庞在昏暗当中蒙上了一层昏黄的光晕，他微微地笑了一笑，低声地说：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说话。跟着他停了一停，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：不过就算是作为朋友，我都愿意相信你们。顾文敏说完，林教授就说： 我相信老师的孙，大家不要相互怀疑，呢件事有古怪，我哋而家内控就会等到情况更加弊。越系咁样，我哋越应该冷静咁分析问题。 林教授系我哋嘅领队，依句话一出，段飞同埋嗰个一向精神不振嘅吴思东同埋机械人几个人都冇嘢好讲，气氛就慢慢咁缓和翻落嚟。我啊拍咗拍豆腐个膊头，示意佢唔好再多谂啦。大家就重新坐返埋一齐，嗰、那个骨香一时之间都唔知点样处理，实在系棘手。我就开始回忆呢个成个过程。首先呢、这个骨香肯定就唔系豆腐嘅，喺佢身上挂呢个嘢只有两个可能。第一就系喺佢动物化阶段自己都冇意识同自己戴上咗，或者第二就是在我们队伍入边有某一个人静静鸡咁同佢挂上去。自从遇到咗比苏之后，豆腐嘅身体接二连三咁受创，曾经同我哋分开过一段时间，后来又昏迷过一段时间。如果有人要做手脚嘅话，其实呢就唔系话冇可能嘅。一路諗返转头嘅经历，我发现如果话人为嘅话，咁就应该喺比苏事件之后，佢呀大部分时间都喺我眼前咁揈嚟揈去，只有一段时间我冇关注到佢，咁就係我哋瞓着咗以后。 经过头先件事，我同顾文文之间就冇咗咁僵啦。佢听完我嘅分析，推测咁讲： 你嘅意思系有人喺我哋瞓着嘅时候同小豆带上去，咁嗰个人个骨香又系点嚟嘅呢？佢咁样做有咩意思呢？ 话音刚落，喺一边玩住把刀嘅哑巴突然间抬起个头，慢慢咁讲：尸场。 佢咁一讲，我就明白过嚟啦。冇错，系尸场。骨香产生嘅条件就系人骨里面嘅油分。咁嗰个尸场曾经有咁多剪碎嘅人肉喺成个墓室里面，唯一可能孕育出嚟嘅就系骨香呢啲咁嘅嘢。又就系讲骨香喺大家处于尸场嘅时候，俾某个人搞到。咁呢个人系边个呢？ 豆腐喺事后，由于佢哋嘅大髀啊受咗伤，所以晕咗过去，一直咧就由我孭喺个背脊上边。咁喺呢度之后，佢都未同我分开过。唯一可能就系喺瞓着嘅时候俾人哋搞上去嘅。咁第一个问题解决咗，随之而嚟嘅就系第二个问题啦。嗰个人将骨香挂落豆腐嘅身上边，点解呢？瞓觉嘅时候一直都系机械人三号同四号喺度守夜，咁其余嘅人都瞓着咗，究竟系边个做嘅呢？突然之间，顾文敏就问咗我一句：骨香嘅作用系咪等人产生幻觉啊？我话岌咗下头。阿顾文敏又讲： 系唔系离得越近，幻觉就会越多啊？ 我又岌咗下头，睇个样好似佢有啲咩谂法。于是我唔出声，用眼神示意佢继续讲落去。顾文敏又好习惯咁眯一眯个嘴，吐出咗一句话： 咁除咗豆腐本人，仲有边个系离佢最近嘅呢？ 除咗豆腐离佢最近嘅，我谂咗谂，心里边就叮咚一声：除咗我，仲有边个啊？跟住我就讲： 咁你嘅意思系那个人将骨香挂喺豆腐嘅身上，主要系嚟对付我？ 依阵时我啊觉得真系有啲匪夷所思啊！成添人里边，除咗顾文敏喺呢度之前，我边个都唔识，又边个都冇得罪过，咁又点解要嚟对付我呢？如果话系怀疑哑巴阵营里边嘅人，亦都唔太可能，因为佢哋如果要对付我，根本上就冇必要使用呢一种咁嘅手段。豆腐条颈原先系戴住嘅系一块家传嘅玉佩，而家嘅玉佩又唔见咗，变成咗骨香。我谂有一个可能，就系嗰个人除低咗豆腐嘅玉佩，自然就唔可能放喺身上边嘅。最有可能嘅就系掟到咗去嗰一堆陪葬品入边。喺呢啲咁多嘅陪葬品嘅掩护之下，玉佩系唔容易被发现嘅。谂到呢度，一行人就当即出去揾。果不出其然，喺一个陶罐入边发现咗豆腐块玉佩，果然就系人为嘅。豆腐嘅眼光啊，即刻喺个队伍里边环扫咗一周。佢又闹： 如果俾我知道系边只仆街冚家铲做嘅咧，我系一定唔放过佢。你老尾，你豆爷爷平时咧就和蔼可亲，但系咪当我系软骨头啊？ 豆腐虽然心软，但系一向做起事上嚟有时就不顾后果嘅。俗话讲，恶就怕横，横啊怕唔要命嘅。豆腐一旦礼真嘅话，就真系属于嗰啲不顾后果唔要命嗰类型。我啊拍咗一拍佢个膊头，讲：放心啊，走唔甩嘅，我已经知道是边个了。